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你现在继续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不知道你小的时候这端午节都是怎么度过的呢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习俗呢？其实在我的小时候，每到端午节，我的奶奶都会摆好粽子叶和糯米，然后手把手的教我包粽子。可是包完之后，每一个歪歪扭扭看似不成样的粽子却让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它拥有了亲手制作的温度，所以变得格外的美味。那今天是端午节，你有回家和家人一起包粽子吗？粽子可以说是端午节的传统节日的一个食品了，它是由粽叶包裹着糯米蒸制而成的，也是为了纪念屈原而流传下来的，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传统食品。早在春秋时候，其实就已经出现了筒粽这样一种东西，而且直到现在，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的时候，中国的百姓家家都会浸糯米、洗粽叶、包粽子，这样一种风俗呢，后来也流传到了很多的国家。而每当我们在其他的地方看到中国习俗的时候，都会觉得无比的骄傲和自豪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接下来想要推荐给你的歌曲是来自蔡琴的《屈原》。听过很多首蔡琴的歌，而这样一首《屈原》，在端午节这个节日当中听到时，反而会觉得更有韵味。 Thank you.

路何必听我废？再不走，有今生无下世。你是否想我起这个毒誓？宁愿失恋，亦不想失礼。难道要对着美丽揭声势？即使不抵，都要眼闭。我这种身世，有什么资格献世？ 好不好靠天数数，

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让我们和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关注自然资源。好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？有人说，好的生活是要懂得给欲望做减法，好的生活是回归你所爱的方式，好的生活是学会和内心平和相处。同样，好的生活也是坚守一份清醒与自持。生活的本质就是有意识地活着，而生活的智慧则在于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希望你也能不疾不徐，守得初心，款款走下去。愿你四季就是前路，生活即是江湖。 你爱我

出美丽传奇，你前面无尽，一生不忘记。每段恋爱都会认错人，失恋的冠军怎会再有别个这样幸运？谁都跟我没可能合真，才显出我身份。几百万个人，只得一个吸引力，完全是零分，最低等。所以第一名是我，你哪里给我真？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这一到节日呢，还真的会非常怀念起小时候过节的场景。每到端午的时候，在人来人往的小巷子里，一家小店门口会停住很多热切的人群，隔着十多米就能闻到碱水和粽叶混杂的香气。烫烫的粽子裹着绳，拆不开的时候呢，还会有一些心急，等到剥开粽叶的那一刻，粽香扑鼻的时候，才觉得自己就像被幸福所包围。长大之后呢，吃粽子的花样越来越多了，但是陪在自己身边的人好像就越来越少了。不知道此刻在北京有多少人能和家人团聚，去吃一颗软香的粽子，又有多少人还在这里打拼，思念家人呢？不管此刻你是什么样的状态，九六九都希望你能够在这样一座城市当中收获幸福，也收获快乐。那接下来要分享到的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许巍的《故乡》。故乡其实并不只是一个地方，同样还有一群人，一段时光。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也能够让你想起故乡，想起故人，回味那一段幸福的时光。 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，这是什么地方，依然是如此的荒凉，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。我是永远向着远方无形的浪子，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，在异乡的路上，每一个寒冷的夜晚，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。总是在梦里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，我的心被唤醒，我站在这里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，你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，那是你破碎的心，我的心却那么狂野。

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，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，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，发射出生活